朴槿惠逆贼百般策划阻挠言论对特大型营私舞弊丑闻事件真相进行报道。朴槿惠把中央日报会长叫到青瓦台辩护本次丑闻事件，说这是崔纯实的过错而不是我的错误，并且要求罢免中央日报经营的有线综合广播电台 JTBC 社长。但是会长不答应朴槿惠的要求，这下青瓦台把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镛叫来，强迫他加以实现。众所周知， JTBC 广播电台是揭露朴槿惠崔纯实丑闻事件的主要媒体之一。